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声广播剧《跟着鸟儿回家》，策划王俊杰，编剧李北川、王俊杰，导演佩芬，音乐曾勇，音响邢建华，录音孙征，合成王敏、高大红，监制张小春、包长青，总监制任凤霞、谭铁英。 老隋，你能听见吗？这是月亮海的录音。你每次从草原上回来，都要给我和淼淼带一盘录音带，一边听一边告诉我们，这是潘雀的叫声，那是丹顶鹤的叫声。你希望淼淼能记住这些叫声，能喜欢草原上的一切。可女儿只有12岁，你说的话她不一定都能懂，而你又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妈妈，你快看呀，小鹰一直在叫。 哦，她可能啊是听到磁带里的鸟叫，着急回家了。 那咱们什么时候走啊？ 明天一早就走。妈妈已经给月亮海保护区打了电话了。 哎呀，太好了！那我先把菲菲拉到外面去，她在屋子里呀太闷了。 好，去吧。 菲菲，别叫了，明天呀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老隋，你从鸟贩的手里买回来的小鹰已经长大了，女儿非常喜欢它，给它起名儿叫菲菲。我准备明天和女儿到月亮海去，去把小鹰放回到大草原。老隋，你说过，当小鹰回到草原的时候，你在冥冥之中会跟着鸟儿回家的。 妈妈，把小菲菲要是放了，我就再也喂不了它了。 小鹰的家在蓝天，在草原。你爸爸说过，不管多么漂亮的鸟，如果养在笼子里啊，都不好看。 我们同学家里还养了一只百灵鸟呢，叫起来可好听了。 百灵鸟的家也在草原上啊，它在草原上的叫声更好听。 哎，像爸爸吹的尾哨一样好听吗？ 当然了。哎，淼淼，尾哨戴上了吗？ 这呢，我现在呀已经会吹了。 会吹牛了。 哎呦，真的不信你听。 老隋，这是牛大爷送给你的尾哨，女儿已经吹得和你一样好听了。 你以前总想把女儿带到草原上看看，你说从小就应该培养她热爱草原，热爱自然。我明白你的心思，这次去月亮海就是想让苗苗看看草原，看看牛大爷。 妈妈，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月亮海的牛爷爷。苗苗，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这么喜欢草原吗？ 我知道，爸爸说呀，草原是他的大家，咱们家是他的小家。 嗯，对。那你知道在这个大家里都有谁吗？ 有很大的草原，有很多的鸟，还有一个最好的牛爷爷。妈妈，牛爷爷知道我们去看他吗？ 知道，也许啊，他正念叨着咱们呢。 哎呀！ 开春了，他想亮亮嗓子。 就是，开春了，这草原上的春天呐，更热闹了。 是啊。哎，牛大爷，这一开春，我就想起隋老师，每年这时候他都来咱保护区。 哎，可惜了，今年他来不了了。去年走的时候他就病得不轻，后来说是得了绝症，这连年都没过上就。 刘大爷，人家说他是教授，可每天跟你在草原上转悠，看起来像个放羊的。 嗨，你不懂，人家隋老师就是研究草的。他说了，咱们这儿的草原呢最有研究价值。哎，对了，保护局说呀，县里要来个考察团，要找一个熟悉咱这地方的人去帮着搞接待。小亮，你去吧。 考察团 啊。 考察什么呀？ 谁知道考察什么？让你去你就去。 哎， 昨天隋老师的爱人呢，捎话 啊， 说要带着孩子来看我，我离不开呀。哎呀， 他们什么时候来啊？ 说是今天就到。 哦，你看，隋老师教过我怎么孵鸟蛋，对我有恩呢。我想见见他的家人。 行啊，难得你小子有这份情。 瞧你说的， 去去去。你先去屋里烧点热水啊！我估计他们快到了。 哎， 哎呦，说到就到了。大黑，别叫了，别叫了。 牛大爷， 哎呦，你看看这大黑摇着尾巴叫啊，就一定有贵客到。 淼淼，快叫爷爷。 爷爷好。 哎，好，好，好。哎呦，好姑娘。哎呦，长得呀，真像隋老师。 像，真像。 哎，这位就是纪晓亮吧？ 是，我是，我知道你们要来，等你们呢。 本来呀，他要到县里头去帮忙，听说你们要来，非要见上你们一面不可。 隋老师对我可好了，他教我认识各种鸟，教我孵鸟蛋，而且还 你还会孵鸟蛋？ 啊， 哎呀。那可怎么孵啊？你也趴在鸟蛋上吗？ 傻丫头，那不把鸟蛋给压碎了啊？哎哎，别站在外边说话了，进屋， 对对对， 都快进屋， 进屋，进屋，进屋。 丫头，不怕不怕啊，不怕。这大黑呀，可聪明了，他能从你身上啊闻出你爸爸的味儿来，肯定不会咬你。 他认识我爸爸。 哎呦，他和你爸爸最好了。哎呦，哎，你怎么还拎着个鸟鹰呢？ 他叫菲菲，是我给他起的名字。 哦，菲菲， 牛大爷， 哎， 这是淼淼他爸在住院的时候从街上小贩子手上买的。 嗨，那些鸟贩子真是太可恶了。 哎，这些小鹰真可怜呢。 是 呀、啊嗯，我爸爸说小英的家在草原上，嗯、应该送她回家。 哎，是，是，是，这是隋老师想草原了。月亮海是鹰的家，也是隋老师的家呀。你们现在就是到家了。哎哎，看看，快快进屋啊！ 对， 上屋里去坐去。走走走， 进屋， 走 进屋。 走。 这月亮海的夜真静啊。 鸟都归林了，风也歇着了。 爷爷， 嗯， 这地方为什么叫月亮海？ 哎呦，这说起来可就远了。 嗯、 哦，据说大金国的时候啊，有一位公主叫月亮。这位月亮公主啊，特别喜欢草原上的百灵鸟。有一天，一个刚会飞的小百灵，没飞多远就飞不动了。一下子就掉到这湖里去了，月亮公主啊，赶紧就下到水里去救她，结果和白灵一起沉下去了。 啊！ 那时候啊，大伙儿把湖水叫海，这片水从此就叫月亮海了。 月亮公主，月亮海， 这个故事太动人了。 现在啊，知道这个故事的人不多了，可大伙儿都知道淼淼他爸爸隋老师这个人。隋老师把命都扑在了草原上啊。 牛大爷，他让我们把这个小鹰送回来， 嗯， 就是希望自己能像小鹰一样回到草原上啊。 哎呀，爷爷， 这老伙计又憋不住了。 爷爷、 嗯、 这是啥东西在叫？ 狼，是狼嚎。 这地方还有狼？ 要有狼就好喽，这是人学的狼叫。我得给他回两声，要不这老伙计啊该不愿意了。 牛大爷， 嗯， 那边是谁呀、啊？ 是一个姓曹的老伙计，芦苇公司看苇子的。 他为什么学狼叫？ 哎，二十多年前的时候，我打鱼，老曹头的看苇子，我们俩呀，一个人住一个窝棚。那个时候，这草原上到处是狼，天一黑呀，狼嚎的让人心里头发毛。没办法，一到夜里头，我打一枪，老曹头他就回一枪，算是互相报个平安吧。 你们有枪还怕狼吗？ 孩子，你可不知道，那个时候狼太多了，有枪也不敢打，弄不好啊，招来一群狼，谁也挡不住。 那后来呢？ 后来，眼瞅着这狼是一年比一年少，这两年，更是连狼影子都见不着了。你们想想，这草原上要是没有狼，那还叫草原吗？一到晚上啊，一点声音都没有，静的呀让人难受，就想有个狼嚎的动静。没办法，我跟老曹头说好了，没狼嚎啊，我们就自己嚎，为这大草原添点动静。 爷爷，刚才你们叫的时候好像在说什么？ 说什么？什么也没说，就是嚎两嗓子过过瘾。 过瘾？过啥瘾啊？ 狼瘾。嗯，这老伙计还来劲儿了，我再给他回两声。嗯， 虽，以前你也跟我说过狼的故事，但是今天的情景还是让我感到震撼。过去人们怕狼，现在人们想狼啊，这些事情今天的孩子们是理解不了的。以前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边搞课题一边不停地去找各级领导，你是在呼吁啊，就像是牛大爷在呼唤着狼的回来，你在呼唤着人性向大自然的回归。 小亮啊， 哎， 过来过来，哎，接着给我拴上吧， 哦， 小亮 啊， 拿这个桶里头啊有几条鱼， 哎， 你接着， 哦，这鱼是给戴老师和苗苗打的吧？ 嗯，咱月亮海的鱼啊，就是比他们城里的好吃。 啊， 哎，对了，你怎么从县里回来了？ 不回来不行啊，人家让我来找你。 找我？找我干什么？ 我跟您说啊， 啊， 这次来的考察团可不一般，是外国的， 哦， 要在咱们这儿投资建立一个大型的风力发电厂。 风力发电？ 就是用大风车发电，人家说那风车可大了，十层楼那么高 啊， 一台风车一天就能赚出10000块钱来。 是吗？ 啊， 这可是好事儿。 好事儿这还说不定呢，县长说了，考察团已经走了好几个地方了，都不满意， 嗯， 省里都急坏了，也不知道是招待的不好还是有什么别的问题，到我们县啊是最后一站了，要是不行人家就到外省去了。 哟，那怎么办呢？ 县长说了，要不惜一切，一定要让考察团100%的满意。 对对对， 千万元的投资啊，不是个小项目。 对，哎，那这事儿找我干嘛呀？ 县政府办公室张主任负责接待工作，他说想在吃的方面给考察团整点特色。 吃的特色 啊？ 吃能吃出什么特色？ 哎，野味儿啊！张主任说了，咱月亮海的野味儿最地道。 野味儿啊？行，月亮海的鱼都是野生的，我给他们打去。 不是鱼， 嗯， 张主任说的是野鸭了、大雁了、天鹅。 什么？吃大雁？吃天鹅？小亮，这话他也敢说。 刘大爷，您先别着急。 哼， 张主任说了，咱们县穷得先发展，只要能把这个项目争取过来，暂时牺牲点生态也是可以的。 胡说，这不是牺牲不牺牲的问题，这是违法。 这 违法你懂不懂？ 大爷，县里就怕您较真儿，才让我跟您商量商量。张主任说了，咱们省都禁猎5年了，老百姓手里的猎枪都上交了，要想逮到大雁天鹅就得下套。要说下套，那你最厉害了，所以啊就让我找你跟你说。 行，亏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咱们是干什么的呀？啊，咱们是干什么的？咱们是保护区的保护员，咱们是管别人的，咱们自己怎么能干呢？你回去告诉他们，这事儿想都别想。 大爷，人家比咱大，咱归人家管。 这 张主任已经到了保护局，让我过来先给你打个招呼。 打不打招呼都一样，你让他赶紧回去吧。 这， 哎呀，行了，我不跟你说，戴老师和淼淼还在等着我呢。大黑，走走走走。 张主任呀，张主任，我就知道这样不行，你偏让我来，这回你自己来吧。 那是白药芍芋。 嗯，哎， 有一句成语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嗯， 说的就是这种鸟。 哦，哎，那个呢？ 那是凤头麦鸡。 嗯， 你看它头上是不是有一缕凤毛？ 有，真好看。还有那 远处水边上那只大白鸟是什么鸟？ 哦，那个大的。 啊， 妈妈说不准了，好像是白鹤吧。 淼淼， 哟，牛爷爷来了，快问问他吧。 我俩看鸟呢。 牛爷爷，我问您，那只大白鸟它叫什么？ 哦，它叫长脖子老等。 长脖子老等。 长脖子老等，你看它啊，你看它脖子多长啊。他从来不找食儿，就在一个地方啊一动不动的等食儿，鱼要是游过来啊他一口就能叼住，所以大伙儿啊就叫他老等。 那就是白鹭吧？ 对。 哦，我知道，是不是那个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白鹭？ 这苗苗真聪明，还能和古诗对上号呢。 我爸爸以前让我背过好多唐诗，唐诗里面啊有好多写鸟的。爷爷，这个地方有多少种鸟啊？ 连住下的在飞来飞去的，有200多。 这么多呀？那我带来的飞飞算是哪一种？ 飞飞呀、 啊。 飞飞是一种隼，脚是红的，人们叫它呀红脚隼。 那红脚隼，它在这个地方是飞来飞去的，还是常住下的呀？ 常住下的。这地方啊，就是它的家。 我爸说它吃老鼠。 对。你爸爸呀最喜欢这种鸟。 那为什么呀？它好像没有那些鸟那么好看，也没有那些鸟叫得好听啊。 对，你说的对。可是这草原上有它没它可大不一样。你爸爸是研究草的，他最懂了。这草原上的草啊，一半是羊吃了，另一半啊就是让那些老鼠给祸害。 老鼠还吃草吗？ 老鼠打洞把草根呐、都给啃了。 这红脚隼呐、特别爱吃老鼠。 嗯， 有它们在，这草原上的老鼠就多不了，草呢也就能长得好。所以你爸爸呀特别喜欢这些鹰和隼。 我知道了。 牛大爷， 哎， 您天天在这草原上有这么多鸟和您作伴，多好啊。 怎么说呢，我和这草原有缘，从小跟着我爷爷，后来又跟着我爸爸，就在这草原上打猎下套。那个时候是为了生活，根本不懂得生态保护，打了一辈子的猎，到老了我倒成了保护区的保护员了，专门保护野生动物。这就是我跟草原的缘分呐、我爷爷和我爸爸欠下草原的，我都得给还上。 您和淼淼他爸爸一样，都离不开草原呢。牛大爷，我给您呐拍两张照片。 别， 来来来， 现在你别拍，没准哪一天呐，我兴许就跟那太阳一起沉到水里去了。以后你们再来月亮海啊，这湖边上的一草一虫没准就是我，到那个时候啊，你多拍点花啊草啊虫啊什么的，你心里头就想着这拍的就是老牛头啊。 爷爷，人死了能变成花和草吗？ 我想能。 那我爸爸肯定是变成草了，我以后就是草上的花。 好孩子，说得真好。 牛大爷，是不是有人来找您呢？ 找谁也不能这么问老了。 是牛大爷吧？我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我姓张。 听错了 啊！ 你先告诉那司机别按喇叭。 按喇叭怎么了？ 现在各种鸟都进入孵化期了，大喇叭一叫把鸟惊着了谁负责？ 是，哎，别再按喇叭了。 牛大爷，那我和淼淼先往那边走走啊。 别往那边走，那边啊有一对白鹳正在孵化呢。 白鹳、是啥样的？ 有点像丹顶鹤，也叫东方白鹳，是咱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可容易受惊了。一受惊啊，它就弃巢。你们呢， 还是往月亮海那边走吧。 好好好，知道了。 好， 我们走不远啊。 哎，我说牛大爷，哎，您听我说，哎，记下来，你跟他说了吧。 妈妈，你看这里的草可真绿，真高啊！妈妈，我爸爸这么喜欢草，那为啥给我起个名字叫淼淼？我们同学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六水，一个淼就有三个水。 你爸爸大学毕业呀、啊，就在这个地方搞课题。 嗯， 你看，看见没有？这儿有草原，也有湖泊。 嗯。 那草和湖水在一起的就叫湿地， 湿地， 嗯，就是沼泽，有水，草才茂盛。所以啊，你爸爸总想让水多一点。 哦，我知道了，水多了鱼就多，鱼多了吃鱼的鸟就多，鸟多了鸟粪就多，鸟粪要是多了，草就长得更多了，对不对？ 对对对，有水有草有鸟、 嗯、 才叫湿地。 嗯。 哎，淼淼、 嗯、 你再看那边那些沙坨子，风一吹呀、啊、满地跑黄沙，要不是这些水和草，风啊能把它们吹到省城里去呢。 啊，那太可怕了，能吹那么远？ 当然了，你没听见天气预报里说的沙尘暴？大风天的时候，这里的沙子要是吹到省城，就成了让人睁不开眼的沙尘暴。 哦， 你爸爸研究草不光是为了草原、 嗯、 也是为了咱们家呀。 那草还能挡住沙子？ 哎，草能固住沙子呀、 嗯、 沙子上面长了草，风就刮不动了。淼淼、嗯、走，咱们过去看看吧。 他们吵架了好像。 妈，你让他们看看这有什么吗？ 不行、啊、不行，哎，绝对不行。哎，你是保护区的职工，这是县里交回保护区的任务，是工作。 你少来这套 啊！ 我是保护员，我的工作就是保护，你想让我下套，你把法律改了再说。 大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这是关系到咱们几千万的投资，关系到咱们。 哎哎哎，别说了。 哎，我劝你赶紧走啊， 你 这地方四处是沼泽，天一黑就找不着道，弄不好就把你给陷进去了。 你 走走，赶紧走。 哦， 戴老师，苗苗、哎、走，咱也该回家了。 啊、哦、 牛大爷，牛大爷， 大爷， 嗯， 那个人是县里的，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那全省不都禁猎了吗？他怎么还敢？ 老百姓是禁猎，可就是有个别的领导什么都懂，就是不把生态环境当回事儿。哎，算了算了，不说他了，咱们回家 啊。 走吧，淼淼、 嗯， 咱们跟爷爷回家吧。 走， 好的。 听见没有，又是老曹头 在等着您回话呢。 哎，不回还不行，不回啊他就担心他能一直好下去。淼淼、 嗯、 你也学两声。 好，我也学。呜， 您笑什么？ 这老伙计， 他听见我叫了。 听见了。 哎呀，他说什么？ 他问我呀、 嗯、 这是哪儿来的狼崽子？ 真的，他能听出我是狼崽子？ 能，他还能听出你爸爸的声音呢、 啊。我爸爸也跟他嚎过。 哎，嚎过。 啊， 他跟你爸爸的感情特别深。 哦。 哎，他要是知道你们来了，这老曹头他能嚎哭了。 爸爸。 老隋，牛大爷的话你听到了吗？草原上的人重情啊， 这两天牛大爷虽然没有更多的说起你，但是他带我们去的地方总好像有你的影子。我知道他是想让淼淼感受这里的一切，让淼淼和你一样喜欢月亮海。今天晚上我要带淼淼去看看你住过的窝棚。牛大爷说了，窝棚已经没有人住了，但是他要一直为你留着。 这儿的蚊子怎么这么多呀？哎， 是啊，头几年的时候你爸爸每次回来， 嗯， 都被咬得浑身是包。 哎， 后来就没有了。 哦， 你爸爸说咬习惯了连包都不起了。来，妈妈给你抹点风油精吧。 嗯，妈妈， 嗯， 咱们还要走多远呀？ 到了 啊。 这就是你爸爸每年来住的窝棚。 就这么小？ 是啊，一年能有半年你爸爸都和牛爷爷住在这儿。 哎，妈妈，咱俩也进去躺一会儿吧，像爸爸和爷爷那样。 好啊。 嗯。妈妈， 嗯， 你看躺在窝棚里面还能看到天上的星星。 是啊，你爸爸说过，最美丽的夜晚就是草原之夜。 嗯， 最好闻的味道就是草原上的味道。嗯，最好听的声音， 哎，我知道我知道，是曹爷爷学的狼嚎。 嗯，对。淼淼， 嗯， 想不想爸爸？ 想。一想爸爸我就想哭。 妈妈也是，这里的一切都好像有你爸爸的影子，可他又像是天上的星星，看得见却又那么远。 妈妈，爸爸能知道我们来吗？ 肯定知道。也许啊，他一直在看着咱们呢。 妈，咱们对爸爸说几句话吧。 说吧，淼淼。 爸爸，我和妈妈到草原上来了，我们把菲菲送回来了。这里的星星真亮，花真美，草真香。爸爸，我们把牛爷爷给你的韦少也带来了。爸爸，你知道吗？在你走后，这韦少一直陪着我和妈妈。我吹的时候妈妈哭，妈妈吹的时候我哭。现在你要是听到了尾哨声，闻到了草香味儿，那就是我和妈妈在想你。 牛爷爷他们来了，来， 淼淼。 牛爷爷。 哎， 牛大爷。 哎， 我带着淼淼啊来看看这个窝棚。 我就知道你们娘俩会上这儿来。 爷爷。 嗯， 等菲菲的翅膀长好了 咱们就在热窝棚前放飞吧。 好，菲菲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嗯，老牛头，老牛头。 哎呀，找了一大圈，您跑这儿来了？ 什么事儿啊？都这么晚了。 听说隋老师的爱人带着孩子来了。 哎，在这儿呢。这就是戴老师啊，隋老师的爱人。 哦 啊，这是淼淼，隋老师的姑娘。 嗯 啊， 这是李村长，前面老榆树村的。 李村长，您好。 啊，隋老师再也来不了了，我这一拜就拜给您了。 哎呀，您可千万别这样，李村长。 不行，这一拜我是无论如何要拜，而且这是代表我们老榆树村500多口父老乡亲给您拜的。 李村长， 你戴老师啊，你就让他拜吧。隋老师对他们老榆树村有恩。 是，这事儿全县都知道。当年我们村为了多打点粮食，就把村西头的大草原开成了耕地。隋老师知道了，说什么也不让我们那么干。那时候也不明白他说的道理，硬是把隋老师给撵走了。没过2年，那片耕地变成了沙坨子。第3年更惨了，那沙坨子一直往东移，硬是把我们村给埋了一半。 后来隋老师又去了，给他们送去了草籽儿，把西边的草甸子恢复了，村子才保住了。 淼淼他爸就是研究草原的，能为草原做点事是他最高兴的。 哦，您看我给您带什么来了。 兰花草。 对，这是隋老师最喜欢的兰花草。隋老师走了，全村的人都念叨，现在每家都养了一盆兰花草，开春都摆在了最显眼的地方。这老少爷们们心里头觉着，看见了兰花草就当是隋老师。 淼淼，你听见了吗？你总问爸爸为什么把草原当家，因为这里有他的亲人呢。 孩子，你爸爸把咱这大草原当家，这也就是你们的家。老天爷作证，咱老榆树村以后年年开春时，家家一盆兰花草，不为别的，就为念叨隋老师。 淼淼，来，把那尾哨吹起来，让你爸爸听听。李村长说的，是老榆树村乡亲们的心里话。 隋老师，你保住了我们的草原，保住了我们老榆树村。可是你年年就住在这么一个小窝棚里，你还记得村东面的小学校当年让沙子堵住了门，孩子们都上不了课了。现在呢，草原恢复了，学校也开学了，在孩子们的心中，草原是最美的家园。隋老师，我要带孩子们来看看你住过的窝吧，让他们永远的记住你，记住你为草原做的一切。 Protection zone. The bus is there.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Thank you very much. Did you have a good time? 行。 请。Take your seat, please. 这位先生。 这不让我帮你递了一下。 不客气。纪晓亮。 哎。 纪晓亮，快上车。 张主任，今天我就别去了吧，保不去那边有的是人陪。 哎，不行，我是特意叫你来的。那个老牛头，我可真是领教够了。 考察团正常的考察，他不能管。 不是考察，考察已经结束了。看样子，对咱们这儿还真满意。 是 县长说了，最后一天安排这帮老外到保护区玩一玩。哎呀， 那老牛头更管不了了。保护局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呢，他懂。你别看他倔，他该管的时候啊往死了管，不该管的事儿他看都不看一眼。 你别说了，马上跟我一块去。 这 哎，我告诉你，人家考察团说了，咱们这儿什么条件都具备，草原开阔，风力大，一年有250多天在三级风以上，最适合建风力发电了。你看看，如果就是因为人家没有玩好，钱就不给咱们投了，那可就太惨了。哎，什么也别说了，县长都在车上陪着呢，你马上跟我上车啊。 好吧。 哎，张主任 啊， 张主任 啊， 你跟翻译说什么？把月亮海保护区的情况先跟考察团的女士和先生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哎，知道了，县长。 嗯， 哎，小毕啊， 哎， 我说我的，你翻译你的，好不好？ 好的。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咱们这月亮海啊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当年成吉思汗就在这月亮海边上引过战马。这里有四大景观啊，沙丘鱼林、芦苇蒲荡啊、湖泊水域、羊群草原。全世界有12种鹤，咱们这儿就有7种。欧洲已经灭绝的白鹳，哎，咱们这儿也有。 Which has become extinct in Europe。 再有，哎，县长，县长， think, 您说。 I think the magistrate。 啊，好。 Would like to say something。 我想跟各位啊，重点介绍一个方面。 Hi everyone。 现在是月亮海最好的时候。 Actually, we're visiting the Moon Sea。 哎，因为月亮海啊，地处鸟类迁徙的通道上。 Since the Moon Sea is on the migration。 像这个西伯利亚、日本、澳大利亚和伊朗的候鸟在迁徙的时候啊，都经过这。每到春秋的时候，这里就像是百鸟朝凤啊，成千上万只鸟全来了。 In a very literary say, 100 birds paying homage to the phoenix. 哎，这样啊，荷兰亲王贝恩哈德到月亮海有一句评价。 When visiting the Moon Sea, said, 他说这里啊是人间仙境。 Earthly paradise. 哎，国际鹤类基金会主席乔治阿基伯到月亮海考察的时候说，月亮海不仅是中国的一块宝地，同时也是世界的一块宝地。谢谢谢谢谢谢。 哎呦，糟了，又是这老爷子。 嗯， 哎，季善亮 啊， 快下去说一说。 哎，怎么了怎么了？来之前不是跟保护局都说好了吗？ 是说好了，可是这个老牛头啊，哎，我说季善亮，快点啊。 张主任，咱俩一块儿去说吧。 哎，你跟他说一声，县里组织的活动，跟保护局打过招呼了。 啊，我知道了。哦，快， 大黑，立正。 哎呦，牛大爷，您忙着呢。 大爷，您咋站在路当间儿了呢？哟，戴老师、淼淼，你们也在这儿呢。 小亮，你们这是？ 哦，我这不是在县里帮忙吗？这是考察团要来，所以就…… 哎，大爷，就怕您老误会，我把季远亮也带来了，县长还在车上呢。 对， 谁在车上也不行，这地方归我管。 哎， 大爷，人家跟保护局都说好了。 我知道，局里也跟我说了，考察团的人要来玩玩，你去告诉他们，在保护区的外围怎么玩都行。可这是核心区，国家有法律，旅游不能进核心区。 哎，牛大爷，您听我说，他们呢可不是一般的旅游，是考察，是给咱们县投资的，好几千万呢。 对呀， 哎，他们就是想看看白鹳呐、白鹤呀、啊、立班府啊，好几 不行， 我告诉你，现在是各种鸟孵蛋的时候，最怕惊吓。 大爷，那白鹳又不是你家的，人家县长都让人看了，你就别管了。 我是保护员，我不管谁管。别的时候还好商量，孵化期间谁也不行。 牛大爷，话不能说绝了吧？县长还在车上呢，你不给我面子，还得给县长面子吧？他陪的可是外国考察团，还有联合国的呢。 我不管他是哪国的，我执行的是中国的法律。哎，你告诉那司机去，再按喇叭我给他砸了。 哎，老牛头，我看越哄你越来劲儿是吧？你不就是个保护员吗？我告诉你，撤你的职都不用行文，一句话就行。你给我让开。 哼， 你给我让开。 哎，牛大爷，几千万投资的事儿咱担不起呀、啊、 违反了国家法律，他县长也担不起。 没啥好说的，下来几个人把这个老家伙弄里边去。 哎，先别动。牛大爷，算了吧，为那几只鸟咱犯不上。 不行，要想进去就让车从我身上开过去 啊！这 妈妈， 来人呐！ 妈妈，他们要打人了！ 这 等等，牛大爷，我去跟他们说说。 Excuse me, distinguished guests, the place we have now come to is a national natural protection zone and a world grade A protection zone. It is registered in the Ramsar International Major Wetland Convention.、 他在说些什么？ 他在说月亮海是国际重要湿地，是世界 A 级保护区。女士们先生们，听说你们来自欧洲，那么你们的国家也都是拉姆萨尔公约的签约国。这个公约主要是为了保护全世界的湿地和生活在湿地的水禽。现在是春天，各种水禽都在产卵孵化，特别是欧洲已经灭绝的白鹳最怕惊扰。站在车前头的这个先生是保护区的保护员，他怕这么多人和车进去会把产卵和孵化的鸟吓坏了，所以他不同意你们进去。我知道欧洲非常注意环境保护和动物多样性的保护，我相信你们能够理解这位老人的做法。 He's right. We should not go. Oh, 牛大爷， 小亮，你认识这伟少吗？ 认识。这不是你给隋老师做的吗？ 没错，人家隋老师把命都搭在草原上了，可你看你今天干的这事儿，领着人来祸害月亮海。 不是你让我去帮忙吗？我也不敢得罪人家县里啊。 嗯， 再说了，我算老几啊？就是个小保护员。 保护员怎么了？啊，保护员怎么了？当年隋老师在的时候，手把手的教你野生鸟的孵化技术。到现在，咱保护区也没几个人会。 会不会能怎么的？也用不上。 怎么用不上？保护区马上就要成立科研组，专搞野生鸟的孵化研究，报告都打了，就等着县里批呢。 这还能批得了吗？县长的面子都让你给顶回去了。 顶。顶他，咱站住理了。他要是不批啊，他说不出理来。 哎呀，牛大爷，现在谁还跟你讲理呀、啊？ 你这…… 哎呀，行了行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去看看戴老师。今天幸亏他那几句话，要不然啊，说不定怎么样呢。 你这小子， 牛爷爷， 牛大爷，别生气啊。 戴老师，这今天的事儿真谢谢你了。 哎呀，说什么呢？淼淼他爸在这儿十多年了，不都是牛大爷照顾的？再说了，牛大爷做的一点都没错，县长也得。 牛大爷， 牛大爷， 哎呀， 牛大爷，您让我们好找啊！你看， 县长来看您来了。 哎呀，牛大爷，你这核心区啊还真不好进。哦，戴老师，县 长， 今天你和牛大爷给我上了一课，而且还给咱们全县立了一大功。 立功了？ 嗯，对呀。 牛大爷。 对呀，今天牛大爷把我们给顶了回去，我心里这个火啊，你说说啊，我管的地盘硬是不让我进，还把我带来的外国朋友给顶了回去。我这心里想啊，完了完了完了，这几千万的投资项目肯定泡汤了。可没想到啊，回去后人家考察团马上就开了个会，刚才来电话告诉我说，这风力发电的项目就给咱们县了。 真的？ 是，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后来翻译小 B 告诉我说了，说考察团开会的时候一致认为咱这地方人生态观念强，环境意识高，说风力发电是绿色能源，是环保项目，就应该建在有生态意识的地方啊。还说了，他们一再的提到牛大爷，对牛大爷今天的行动非常钦佩。 牛大爷，今天的事儿对不住您了，您老多原谅啊。 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事儿过去就完了呗。 张主任啊， 啊， 光道歉还不行， 嗯， 得从思想意识上解决问题。 对， 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向牛大爷学习。 哎呦， 就是 啊，不，我， 哎呀，这省里市里对生态建设都非常重视，可是我总觉得哈，咱们县穷，要先发展，暂时牺牲一点生态，是吧？也是可以的，是吧？今天牛大爷和考察团的决策呀，给我上了一课，我们不能光看眼前利益，再走先破坏再恢复的老路了。 县长， 哎， 这位戴老师啊，就是以前总到咱们这儿来的那位隋老师的爱人。 哦， 这隋老师得病去世了。 是是， 戴老师领着他们的女儿啊，来看看这草原。 哦，是隋老师的爱人。隋老师可是我们县的功臣呢，咱县里这草原改良和治理全靠的是隋老师。可惜呀，隋老师他， 我爸爸来不了了，让我们把菲菲送回家。 哦，菲菲， 是一只红脚隼。 嗯， 哦， 是他爸爸住院的时候买的。 红脚隼的家在草原上，隋老师也把草原当成自己的家了。啊，行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牛大爷和隋老师都是咱们县的大功臣，县里应该好好的表彰表彰。 县长， 哎， 表彰我担不起。 哎，您看， 有件事想请您帮个忙。 哎呦呦，啥事儿啊？您老说吧。几千万的投资您老都给解决了，您有啥要求县里都照办。 县长啊， 哎， 听说保护区马上就要成立科研组了。 对， 纪晓亮跟隋老师学过几天野生鸟啊孵化技术。 哦， 这可关系到月亮海的发展前景了。 嗯， 您是不是在编制和经费上支持一下？ 哎呀，这没问题。我跟您说啊，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准了，咱们省是生态示范省，全国就两个，咱们和海南。哎，你看力度大不大？省长说了，搞生态省啊，就是和国际接轨，就是可持续发展，就是造福子孙后代。 对， 只要是生态建设，要钱给钱，要编制给编制。 哎呀， 你们看看，省里这么大的决心，咱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就是， 啊，不就是科研组吗？ 啊， 哎，张主任 啊， 马上给办。 哎，知道了，明天我就办。 闪亮亮 了。哎，可惜啊，隋老师不在了，现在正是需要他们这些专家的时候啊。戴老师啊， 啊，县长， 您给捎个话啊，隋老师虽然来不了了，但县里希望项目别停，试验站别撤，他的同事来也行，学生来也行，我都欢迎。 县长，这也是老隋的愿望啊。您放心吧，他们一定能来。 谢谢，谢谢。 在月亮海的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你的存在。小鹰飞飞的翅膀长硬了，咱们的淼淼也好像一下子就长大了许多。明天我们准备在你住过的窝棚前把小鹰放飞。我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在小鹰飞飞回到草原的时候，你会跟着鸟儿回家。 爷爷，飞飞能飞多高啊？ 很高很高。 能飞多远？ 很远很远。 那它不会飞丢了吧？ 飞不丢，它飞得再高再远呢，也知道草原是它的家。 啊， 牛大爷。今天把菲菲放了，我就带着淼淼回去了。 回去吧，大爷没什么好说的了，就一句话啊，这草原就是你们的家，以后多回来看看。 嗯 嗯， 淼淼。 嗯， 听见没有？ 我听见了。 嗯， 妈妈， 哎， 以后我上了大学，我也要研究草，到时候我也要像我爸爸一样到月亮海来。 好， 好孩子，真让爷爷高兴。来，你来把菲菲放了。 嗯， 他能把你刚才说的话呀，带给你爸爸。 大爷， 嗯。 是老榆树村的李村长他们来了。 是吗？哎，李村长， 哎， 你怎么来了？ 哎、老牛头 啊， 放飞小鹰的事儿我听说了。 嚯、 啊！你看，我把学校的孩子们都带来了，让他们也受受教育。 好，草原的明天呢，还得靠他们的。 是啊。 淼淼， 哎， 来来来来。你快去快去，跟小同学们一起把小鹰放飞上蓝天。 哎，等一等，孩子们呢还准备了几句话 哦， 说是给全国小朋友们的倡议书。在小鹰飞起来的时候，让孩子们对着蓝天说吧。 淼淼， 嗯， 快去吧。 哎，菲菲，再见。 全国的小朋友们， 我们月亮海老榆树村。